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明天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4月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从明天早间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开启全天的庆生模式，文艺广播主持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诸多表演艺术家将联袂为北京文艺广播送上生日的祝福。诵读小站当天8个时段会精彩呈现文艺广播主持人们演绎的《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人艺经典剧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昨天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举办了第3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天坛奖入围影片和电影节开闭幕影片，并且通报了北京展映的进展情况，介绍科技单元筹备情况。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奖将于4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办。经过重重筛选，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众多优秀的中外影片中选定了《幕后玩家》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战神纪》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开幕影片《幕后玩家》由徐峥监制，任鹏远执导，徐峥、王丽坤等联袂主演，讲述了徐峥饰演的坐拥数亿财产的中小年意外遭人绑架，不得不在一位神秘人的操控下完成一道道令人两难的选择题。在选择的过程中，中小年落入陷阱，不仅巨额财产被盗取，濒临身败名裂的边缘，还将王丽坤饰演的妻子魏思萌牵扯进一个个险境。为了洗脱罪名，救回爱人，钟小年在重重危机中与神秘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死和救赎的金钱游戏。闭幕影片《战神纪》是一部关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传奇冒险电影，由让·雅克·阿诺监制，哈斯·朝鲁执导，陈廷伟、林允、胡军、李光洁、倪大红、张歆艺等联袂主演。除了精彩的电影之外，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次将科技单元列入相关活动，特效电影展映板块将于4月5号到5月6号期间在中国科技馆展映约30部国内外最新的特效电影，让观众体验到优秀的科技电影作品，同时为科技电影行业拓展国际视野。我们来继续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今年是好莱坞影星希斯莱杰去世10周年，让希斯莱杰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将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进行展映，同时展映的还有该系列的另外2部作品，蝙蝠侠侠影之谜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由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另外，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0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修缮完毕，成为了书画展示，向游客开放，并一直呢以清幽著称。2015年9月8日，这里啊热闹非凡，8500多位观众在这里排上了长队，有的人呢更是排了2个多小时才进入殿内。原来啊，这一天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拾取宝集特展开幕了，中国国宝名画《清明上河图》真迹全卷，10年来首次展开亮相。《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那您知道这幅画上一次公开展览是哪一年吗？那这幅画的看点又在哪儿呢？作者张择端是怎么被宋徽宗发现的呢？张择端又是如何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呢？您知道《清明上河图》曾经4出5入皇宫吗？这幅画最后又是怎么从赝品堆里被发现，然后回到故宫博物院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肯定还记得《清明上河图》五入皇宫的故事。然后近年来啊，围绕《清明上河图》又解开了很多未解之谜，所以我们再跟您讲述《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为了照顾很多没有听过以前节目的听众啊，我们重新整理了文本，今天为大家重新奉献上精编版《清明上河图》五入皇宫的故事。下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2002年年末，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为期36天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观众如潮，盛况空前，观众达到23万人。展品中有一幅画特别受欢迎，观众要排4-5个小时的队才能欣赏到它。什么样的画卷如此吸引人呢？原来它就是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故事发生在北宋的都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那时的汴梁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店铺林立，行人如潮，繁华热闹。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清明时节，一年中最美好最繁忙的时光。农家人已经在田垄菜地里劳作了，播种下期待丰收的种子，贩运货物的商人上路了，驮货的驴骡在弯曲的小路上排成了行，城里的店家开张了，茶肆酒楼作坊店铺招揽生意的喊声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坐轿的、赶车的、骑马的、提篮的、挑担的，乡下人往城里赶，城里人往乡下跑，忙忙碌碌，热闹非常。就在这忙碌的人群中， 有一个人显得格外扎眼，他肩没有挑担，手没有提篮，不像个买卖人，他行路悠闲，左顾右盼，又不像赶路人，那么他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叫张择端，擅长风俗题材画，曾经在街头以卖画为生，后来又到宫廷画院任职，是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一位画家。张择端出行的目的不是休闲游玩，而是深入街巷观察了解民俗民情，为绘画创作做准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数载寒窗，张择端终于创作完成了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画被送进皇宫里，摆在徽宗皇帝龙书案上，画卷被慢慢展开，在场的人发出一阵阵由衷的赞叹，此画以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就是公元1119年到1125年间汴梁繁华热闹的景象，展示了汴河沿岸以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风光。清明上河图高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内容结构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开首描写的是汴梁郊区农村景色，一片茂密的柳林，老干新枝刚刚吐绿，虽然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可是春意已经越来越浓，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两个脚夫正赶着五匹驼炭的毛驴匆匆忙忙向城里赶，路的那一边来了一顶轿子，里面坐着一位贵妇人，轿顶上装饰着杨柳杂花，后面跟着骑马的官人和挑担的伙计，好像是去乡下扫墓踏青归来。再看汴河里舟船云集，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停泊在岸边装卸货物，还有的空船在等待着返航，一片繁荣景象。一座规模宏大的拱桥宛如一道彩虹横架在汴河以上，一只大船正要过桥洞，樵夫们用力划桨与急流搏斗，桥面上车水马龙，行人如潮，熙熙攘攘，形成了全幅画卷的最高潮处。画的后段描写了城市街道景象，屋宇一栋紧接一栋，商店一家紧挨一家，有茶房酒肆旅店药铺，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有的在茶馆休息，有的在看相算命，有的在饭铺里进餐，画面上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绅士，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轿子的富家眷属，身负背篓的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书的街巷小儿，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无所不有。张择端把写生时看到的人物景象一一画进了《清明上河图》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宋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宋徽宗对《清明上河图》爱不释手，大加赞扬，他提起笔，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在画的卷首提了五个字，清明上河图，还盖上了他那枚特制的双龙小印，从而使这幅画身价倍增，宋徽宗也就成为这幅传世杰作的第一位收藏者。看似繁荣的北宋王朝， 其实面临着北方金人的强大威胁。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梁。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北宋朝廷精心收藏的历代名人字画也成了金兵的战利品。清明上河图被金兵掠走，流落到了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从此清明上河图就开始了四次进攻又四次出攻的曲折经历。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第一次离开了皇宫，流落到了民间。它流落到谁的手里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清明上河图被金兵掠到了北方，他在北方的流传经历虽然不十分清楚，但是清明上河图后面金朝人张柱、张公耀等人的提拔和提咏都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他又一次进入了皇宫。那么他是怎么进入的皇宫呢？那还是在公元12世纪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部落。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蒙古族也向往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在攻占金朝和南宋城池同时，元朝人接受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和字画，清明上河图也被收进了元朝的皇宫。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皇宫。清明上河图虽然被收入了皇宫，但是元朝的皇室人员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宝贵价值，它被长时间遗弃在库房里，无人问津。有一天，元朝内务府的一名装裱匠在书库里发现了这幅画。您千万别小看这位装裱匠，他的地位虽然低微，但他却对中国历代古字画很有研究。在整理书籍字画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清明上河图。装裱匠欣喜若狂，他早就听说过这幅名画，没想到在书画堆里意外地发现了。清明上河图价值连城，与其让它在库房里慢慢地烂掉，倒不如把它偷出去换钱花。从见到宝画的那一刻起，装裱匠就开始琢磨怎么把它偷出去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调包计。装裱匠用一个仿本偷偷地把原作给换了出来，然后把原作《清明上河图》以高价卖掉了，他发了一笔大财。就这样，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弄出了皇宫，流落到了民间。后来清明上河图曾被元朝人陈彦莲、杨准、明朝人朱赫坡、李东阳等人收藏，转眼就到了明朝。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个大奸臣严嵩，他迫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搜刮民财，前后专权20余年。严嵩想把天下的珍奇财宝都搜刮到他自己的府里， 当然，《清明上河图》也成了他追寻的目标。他派出爪牙四处打探，打探《清明上河图》的下落。可是这幅画如泥牛入海一般，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严嵩绞尽脑汁，终于打探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下落，把宝画弄到了手里。那么严嵩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因为缺少可靠的历史资料，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民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严嵩巧取豪夺《清明上河图》的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我们选择明代李日华《渭水轩日记》中的枕中秘故事讲给大家。公元1524年，《清明上河图》到了当时的兵部尚书陆完手里。时隔不久，陆完遭人陷害，被贬官降职，发配到了福建，并且死在了那里。陆夫人王氏知道《清明上河图》是丈夫最珍爱的物品，就把它缝进一只绣花枕头里秘密收藏。陆夫人有一个娘家外甥，名叫王振斋。王振斋聪明伶俐，擅长绘画，还能言善辩。他得知《清明上河图》藏在姑妈家，就挖空心思讨好姑妈，死磨硬泡，央求要把画借给他看一看。陆夫人实在推辞不过，就答应了。不过他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只允许现实在屋里观看，不得带笔墨临摹，而且要绝对保密。可万没想到，王振斋聪颖过人，看了十几次之后，竟将画中的房屋、街道、舟车、人物、布局、结构全都默记在心。回去以后，愣是凭着记忆将全图背摹出来。但让王振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背摹的《清明上河图》竟然落到了奸相严嵩的手里，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原来专横跋扈的严嵩父子正在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瑜想巴结严嵩，就花800两银子买下了王振斋背摹那幅赝品，献给了严嵩。假画被严府里的装裱匠看出了破绽，这位装裱匠不想放过发财的机会，借机向王瑜索要银两。王瑜不相信那是假画，没有答应装裱匠的要求。得到了《清明上河图》，奸相严嵩欣喜若狂，他摆下酒席宴请宾客赏画。正在严嵩举杯欢庆的时候，装裱匠当着众人的面将画上做旧的颜色用水冲掉，又诬告王瑜送来假画，收藏了真品。王瑜满腹委屈，有口难辩。关于严嵩巧取豪夺《清明上河图》，在民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专家们根据史料的记载，都认为严嵩确实得到了这幅画的真迹。至于民间流传的严嵩得到赝品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严嵩的不满。到后来，严嵩被御史邹应龙等人弹劾，终于官场失势，被罢官为民，严府家产被抄，《清明上河图》进入了明朝内府。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进入皇宫。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明上河图》自成画之时便被列入神品，而历代鉴赏家更是视为无价之宝，因此历代皇亲国戚、权臣富家呀，为争夺它演出了一幕幕悲剧传说。那这幅国宝名画第三次进入皇宫之后，它出现了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亮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给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通过《国宝档案》一书当中的描述，为您讲述《清明上河图》五入皇宫的故事。让我们请出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皇宫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到了太监冯宝的手里。1578年，冯宝在清明上河图卷后提拔，他说于侍御之侠常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虽随珠合璧，不足云贵，成稀世之珍鱼，宜珍藏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太监冯宝在伺候皇上的闲暇之余，阅览图书，见到了张择端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此画是稀世珍宝，应该好好收藏。那么清明上河图是怎样从皇帝那儿到了太监冯宝的手中呢？是赏赐吗？不像。如果画真是皇帝赏赐给冯宝的，他一定会在提拔中大书特书，大做文章。可是他在提拔中却只字未提赏赐的事，那就有可能是偷来的。从内务府中偷到书画，在元朝就已经有了先例，清明上河图不就是曾经被元朝内务府的装裱匠偷出宫的吗？况且冯宝曾经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管御监事，司礼监太监，时常出入皇帝身边，完全有条件从中作祟。冯宝是如何偷到的这幅画呢？我们可以从詹景凤编写的《东图选览编》中找到这段历史的痕迹。传说清明上河图进入了明皇宫后，有个叫朱熹忠的朝官非常想得到它，就和内廷合谋，想用钱向皇帝买画。嘉靖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就在这时候，有个小太监得知这幅画很值钱，就把画给偷了。正当小太监想把画带出宫时，有人来了，他急忙把画藏到阴沟的石头缝里。没想到突然天降大雨，当小太监再去取画时，清明上河图已经被雨水泡烂了。再后来东窗事发，小太监被杀了。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离奇了。小太监知道偷到皇宫里的东西是要杀头的，他偷了清明上河图以后，自然不会到处张扬，他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他偷了这幅画呢？再说真迹清明上河图到现在还保存完整，根本没有水字的痕迹，可见这个故事是虚构的。那么是谁虚构的这个故事呢？人们怀疑是太监冯保杜撰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太监冯保已经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了，他要杜撰此事掩人耳目，栽赃于人。冯保把清明上河图偷出了皇宫，宝画再一次流落民间。清明上河图被冯保盗出明皇宫后，一直到清朝初年，这幅画没有音讯，究竟在谁的手里无从考察。一直到清朝乾隆时期，这幅绘画再次露面了。收藏清明上河图的人是浙江桐乡人，乾隆31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陆废池。当时的陆废池正在四库全书馆工作，与内阁大学士纪晓岚一同担任四库全书总教官。他得画后也在画上前印题跋。临终前，陆废池把清明上河图转给了他的好友毕沅。毕沅是江苏太仓人，乾隆年间进士，曾担任湖广总督。毕沅是一位著名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他毕生钟情古籍并勤于著述。他的弟弟毕龙是清代著名的收藏鉴赏家。得到清明上河图以后，毕沅曾经与弟弟毕龙一同欣赏。如今清明上河图上仍有二人的印记。毕沅死后不久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1797年，朝廷以教匪出起、失察遗物、滥用军费的罪名，革去了毕家的世袭爵位，家产被抄没入宫，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了皇宫。清明上河图在清皇宫里度过了100多年的平静岁月，虽然中间历经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入侵洗劫宫室，清明上河图都侥幸逃过了劫难，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然而清明上河图历经的磨难并没有到此完结，有一天他又一次被偷盗出宫。那么这一次是谁偷的呢？清明上河图又遭遇了哪些厄运呢？话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而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帝王家族依然居住在紫禁城里。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的名义，将清明上河图等一批珍贵书画带出皇宫，暂存于天津租界内的张园。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伪满洲国，清明上河图等珍贵书画又被溥仪带到长春，存放在伪皇宫东院的图书楼中。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末日也到了，溥仪慌忙逃跑，伪满皇宫一片狼藉。就在混乱之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又散落到了民间。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吉林省长春市，当地干部把收集到的清明上河图等珍贵文物交到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些字画是最初收藏在东北博物馆，后被调入北京，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北宋时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清明上河图四次进入皇宫，又四次被偷盗出宫。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回到北京，进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此这卷稀世名画永远结束了它曲折的厄运，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装裱，学者们都对此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人员在装裱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学者们又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清明上河图问世至今已经有800多年了，经历了人间沧桑，中间虽然多次装裱，但是最后一次装裱可能在明朝末年，距今也有400年历史了。最后一次装裱比较粗糙，再加上年代久远，这幅画的磨损和伤残十分严重。为了使这件珍贵文物能够永远保存下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在1973年对它进行了重新装裱。为了保证装裱质量，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揭裱的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制定出周密计划，保证万无一失。实施中，经过技术人员精心的揭裱补全和画师们一丝不苟的揭笔，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清明上河图又重新展现出了它的绝世风采。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仿本和临摹本，版本大小繁简不同。据统计，国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多达60余种。那么哪个版本才是真迹？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争论。学术界对清明上河图有过不同的看法，中心问题是哪个版本是真迹。多数学者认为，现在收藏在美国的版本、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藏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本接近真迹。收藏在美国的版本上，红桥是石制的，不是木制的，很快被否定了。后来中国开封市的学者发现，台湾的版本上有一个奎章阁。奎章阁是元代的一个文化机构，只存在了12年，那么就肯定不是宋代的版本。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才是真迹，因为从金代的张柱题跋到明代李东阳的题跋都有，并且在清宫中珍藏，整个历史是清楚的。所以说故宫博物院的藏本才是真迹。清明上河图经历了人间沧桑，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这件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原作，虽然画卷上没有画家本人的款印，但是后人根据画幅后面金人张柱的题记，确认此画为张择端原画。张柱在题记中说：“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又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会试，游仕于舟车市桥郭境，别成家树也。”寥寥数语就把画家的身世和清明上河图的来历说得清清楚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明上河图千百年来一直魅力永存呢？这幅清明上河图气势宏大，构图严谨，笔法细腻，在长达5米多长的画卷里，对官吏、商人、船夫、相士、小贩、儿童、妇女等多种人物的情态、动作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共描绘了1000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近100匹，车轿20多辆，大小船只20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所罕见，更为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繁而不杂，多而不乱，细致入微，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在欣赏画卷的时候，给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受，栩栩如生之状，令人叹为观止。清明上河图的背景是有实地做根据的，根据东京梦华录中对当时汴梁城区的记载，我们知道张择端是摄取了汴梁内城东饺子门内外一带的景象，这一带的街市在当时的汴梁城里还不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汴梁商业经济的发达。清明上河图不但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作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时期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那这些不解之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这幅画的看点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有人说这幅画里每个人都是有门有姓的呢？欢迎您下期节目继续收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看着孤独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安全，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顺，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边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 情，一别在这回首灯光。